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小丽。今天小丽带您了解体育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夏波光的冬奥情缘。夏波光，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全媒体平台编辑部主任，资深媒体人，同时他也是冬奥会主题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 大家好，我是奥林匹克徽章收藏者夏波光。从2008年奥运开始呢，我已经收藏了10000多枚的奥林匹克徽章。应该说从徽章收藏的过程中呢，学习到了很多奥林匹克的历史知识和文化。 已故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曾说过，徽章和其他奥运收藏品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年的7月17号，北京冬奥组委举办了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这也是奥林匹克徽章收藏爱好者的一场盛会。夏波光从收藏的近万枚徽章当中精选了4页册，并以徽章上的冬奥会为主题参展，他成了一名传播冬奥文化的志愿者。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故事小屋嘛，现在我们也叫提叫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我说就觉得咱们冬奥会的徽章就在讲中国故事，尤其那些大的套组。虽然我们2008办过一次奥运会了，对中国的文化呀、传统文化是吧，向全世界进行一个广泛的传播，包括开幕式，包括这些特许产品。但是中华的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内容也很多。这次呢，我感觉讲的就更系统，所以说我买的北京冬奥会的徽章就大的套组特别多，非常有故事，非常有内涵。单枚徽章像短篇小说一样。我说那个小的4-5个的那中篇小说，我说大套路10几个呢，就像长篇小说一样。这次的徽章开发，它可以说开发了很多成系列的啊这种故事。9月份也上新的有一个叫上古神话，比如说像嫦娥奔月呀、什么女娲补天呐、这种也做了一系列徽章，我觉得特别好。 那怎么跟冬奥相结合呢？ 徽章的分类呢，就是有大的从发行方来分，还有从内容上来分。就首先来说，从这个发行方来说来分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官方徽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凯旋的这类，它售卖出去的所收入呢，用于这个筹办冬奥或者支持中国军团出征奥运会啊。买这个徽章呢，也就是在支持我们北京的冬奥的筹办。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比如说眼前我们这个有一些赞助商的，他也会结合自己企业文化出很多赞助商的徽章。还有就是两大类呢，只有赛时的时候，奥运会举行的时候，比如说各个国家代表团是一类，我们叫 NOC。 然后呢还有一类就是媒体的，奥运会呢也是媒体的盛会，全球可以说很多的媒体来，每个媒体也都会制作自己的纪念徽章，那又是一大类。主要的就是这4大类，这是从发行徽章的机构来分的。第二个分类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古传说这徽章跟冬奥有什么关系啊？其实特许筹集到的资金对于支持冬奥来说资金其实非常有限，一届冬奥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媒体的持续转播商的钱，还有就是赞助商的钱。那么特许这个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通过特许产品让更多人去购买，然后呢接受到我们要传播的奥运理念也好，申办筹办理念也好，还是传递我们冬奥，比如说我们北京冬奥所要传递的重要的内容，其实它是通过特许产品来传达的。其实它传播的都是主办国的文化，它传播的是文化。每届奥运会就是官方出的徽章，除了就是冬奥会运动项目，就是竞赛类的那些的纪念徽章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本国或举办冬奥会的这个城市，奥运城市的所在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其实就像包括奥运会开幕式一样，它展示的什么呢？核心内容就是你们这座奥运城市或者你们这个国家，你们的身后的文化底蕴是什么。实际上奥运会呢就是你的主场，你要给世界呈现一场表演，那么表演是什么？其实就是你们最以为荣的你们的文化。 小小徽章故事多多，在夏波光的收藏当中，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徽章真是琳琅满目，每一枚都在讲述中华文化和奥运情缘。例如 点燃冬奥系列徽章，集齐了一共16枚，别放在背景板上，将形成一串红彤彤的中国鞭炮，目前已经发行13枚。这套冬奥徽章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推出了首枚纪念徽章奥运三问，并按照每2到3个月一枚的速度发布。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以中国和奥运结缘的历程为主线，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浓缩为一幅画面，包装纸卡还对徽章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 咱们北京冬奥会啊，就是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一共推出3套。什么叫倒计时徽章呢？就是从1000天时候开始发行，隔一段时间发行一枚，比如倒计时800天，倒计时2周年，倒计时500天，到一定的日子发行一枚啊。 这应该一套。 对，它是一套，但是现在你看上面还空着3个，应该是倒计时100天的时候还会发行一枚。上面那个春呢，应该一定就是开幕式了，因为它的起点是倒计时1000天。然后最后一枚呢，是表现的是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您这个托儿就是买第一枚的时候就有是吗？就还有那个底座。 这个徽章框呢，它是发行到第4枚还是第5枚的时候，它就推出来了。 计划有这么多，你看你有几个能填上？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从第4枚开始买，那你一看哦，因为它那个买到单枚的时候，它后面纸卡有个说明，就这枚徽章应该别在什么位置上。然后你把这框你放进去之后，你想后面没发现我可以等。但前面我没买，那我得想办法给他，是吧？ 给凑上， 对对，凑齐了，然后给他这个这套徽章。其实，我觉得它在表现形式上特别好。为什么呢？刚才我说过，就是我们其实北京冬奥会主要想宣传3种文化嘛。因为2008年我们的一些很多传统文化已经宣传过了。那么北京冬奥会要宣传的是什么呢？就是冰雪文化、这个春节文化，还有就是长城文化。那么这套徽章其实就很好的宣传了，在形式上其实它宣传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春节文化，但是它表现的内容实际上是冰雪文化，或者说它这套内容表现的是中国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的历史。所以说呢，您看它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我记得发行量是8888，声音像那个鞭炮在响的。 对，是这样 的。对，8888就是哎它在炸响嘛。因为它第一枚的造型你看它就是一个鞭炮炸响的那个形状，然后呢，但是它表现的内容实际上呢是奥运三问，那个人实际上是就是刘长春。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人能够参加奥运会？当年刘长春去洛杉矶参加奥运会，他穿的就是蓝色的上衣，白色的裤子。但我们现在看的很多都是黑白照片，他这个姿势呢也是大有讲究的，就是这个历史照片。什么呢？他入场的时候举着旗，因为就他一个人嘛，他自己举着旗入场，就他这个造型，包括他穿的服装，你看，包括那个礼帽，这个颜色的完完全全还原于历史，完全忠于历史的。你看第二问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拿到一枚金牌？你看他那个剪影部分，实际上就是徐海峰84年我们洛杉矶奥运会拿到了第一枚金牌。你看他是个剪影，一个人在持枪在射击嘛，实际上他说的就是徐海峰。第三问奥运，就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一届奥运会？你看后面是一个鸟巢。后面鸟巢上空呢是有焰火在燃，它通过这么一个画面的组合，你看上面这个什么，有的人没看明白，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鞭炮的一个头嘛，然后下面是炸开了，它叫点燃冬奥嘛，第一枚是点燃了的，完整的鞭炮呢里面就开始呈现就是我们中国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故事，所以说这个也是一枚徽章一枚故事。嗯，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叫远东称雄，我们现在中国足球好像这个成绩不是很好啊，但是在远东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9连冠10连冠的队伍。然后呢这枚是什么呢？叫我能比呀。你看他这个造型，这个人像持个铁饼者一样的哈，他这是一本书的书名，我能比呀，其实他是谐音，就是奥林匹亚。这个书是谁写的呢？这个是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时候，这个我们民国政府派了一个叫宋如海的人，就是有点像观察员，就是你去看一看，说这奥运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完之后，他当然是眼界大开了，说那我也不能白去啊。咱一般说去领导去考察，你回来还得给递一个什么调研报告或者考察报告之类的，是吧？说那干脆我索性写本书吧，他就叫我能比啊，就把他所见所闻的1928年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所见所闻就写成了一本书。那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中国人真的是第一次去看什么是奥运会。所以说这一件事呢在中国和奥林匹克的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三枚就是这个内容。那么 第四枚呢，你看这就是刘长春，等于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参加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讲。但是这个徽章设计的，我说它还很严谨，在哪儿呢？你看这个可以动的这个人，他是在第二个跑道，刘长春只是参加了预赛嘛，因为他没有进入复赛，他当时就是在第二跑道，完全全忠于历史照片。这个、 而且我觉得它设计的比较好，你看它这个小人只能动三分之一， 对， 那其实也是寓意着当时我们的能力也就只到三分之一。 对，您说的太好了，对，其实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应该说竞技水平还确实是还是有一些差距，对 对 、嗯。 你看我们接下来一枚，你看有一个人这个撑杆跳啊，这个是表现的是1936年柏林这个奥运会，他这名叫单刀赴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接下来呢是，你看这个是。52年，这枚就是叫五星红旗。他说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故事。看了一下那个荣高堂的那个回忆录，他就写到了当时的一些情景。当时是请示的周恩来总理啊，周恩来总理当时就说我们去，只要把五星红旗在奥运村升起来，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我们赶不上比赛也没关系，新中国是吧，要在奥运会上亮相，这就是使命。所以说呢，这枚徽章叫五星红旗，讲的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故事。接下来呢，你看这枚叫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这个过程很漫长，我就不多说。所以说才接下来有了这一枚普莱西德湖冬奥会。79年已经是冬天那个时候了，开会说同意我们重返大家庭了。但是接下来的第一个奥运会是什么呢？就是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当时我们的旗手是个速度滑冰运动叫赵伟昌，他就描述嘛，就当时因为。我们和美国还没有建交，赛前呢是从香港到日本飞到日本，在日本呢进行了一个集训，当时包括这个运动服很多都是日本企业赞助的。80年是我们的首次冬奥之旅，紧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一枚呢，你看这个剪影你就能看出来，就是叶条波。92年的时候，当时如日中天的是美国的那个速度滑冰呢是布莱尔，当时因为变道嘛，这受影响，所以说很可惜。然后呢，接下来的中国女排的啊，这个夺冠，一个纪念。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看这一枚呢，就是我们的申奥成功，这个就实际上你看这剪影是谁？大洋洋，2002年杨虎城冬奥会，这个为中国拿到了冬奥的第一枚金牌。然后这一枚呢，就是我们08年奥运会回到了奥运三问的第三问，就是哎何时能举办一届奥运会？所以说接下来的呢，也很多这个徽章爱好者也猜下一枚的表现内容会是什么，但最后一枚反正不用猜了，就是开幕式。所以说你看这一套徽章基本上把我们中国和奥林匹克啊运动的这历史基本就是讲得很清楚了。 在冬奥会特许商品徽章的题材当中，也有很多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例如十二月令，听这名字啊您肯定就猜了，这肯定是一套12枚的徽章。这个系列徽章啊，是以画卷图本的形式进行设计的，但是呢，全套是13枚，因为还有一枚封面目录徽章，再加上您猜测的和12个月内容相关的徽章，是分4个季节上市的。古人没有手机、电脑、互联网，但是他们将智慧自然地融入生活中，把日子过得如诗画般精致。花开花落自有时，节令变换风先知。清朝宫廷画师所绘《十二月令图》，描述了中国旧时的月令习俗，呈现了诗情画意、怡然自得的民俗生活。《十二月令民俗图谱》系列徽章以时间为轴，写取《竹枝词》中的《燕京岁时记》等相关文字记载，通过画中人物带领大家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 十二月令，您看它表的什么叫民俗图谱系列徽章？它这个徽章一共是十三枚，就像我们做一本杂志一样，它有一个封面目录。这个因为是镶嵌到我这个框架里了，其实它是可以翻开的。你看这个书页，它整个造型是一个古书，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门荷叶，是不是？ 对，它是用的荷叶的工艺，但实际上它想表现的就是一本线装书。这本书的名字《十二月令民俗图谱》，它这个12个月啊。指的不是我们正常想的这种阳历，它指的是阴历。那么它分了什么春夏秋冬，我先从最后一枚讲起啊，因为这个它叫腊月水仙，也就是在腊月的时候，水仙花是腊月最有代表性的花朵。你看它这个水仙装扮在整个画面周围，然后它这枚徽章叫什么呢？叫辞旧迎新，这个就是咱们最熟悉的了，就快过年了。你看这个，这有来拜年的，贴春联的，贴这个门神的，悬挂这个灯笼在门上，然后小孩呢开什么呢？那时候就堆 雪麒麟对雪人，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到了腊月就干这些事儿。哎，这因为它一个重大的节日，我们春节要到了，然后大家做这事儿。你看，然后这咱们从腊月回到一月啊，正月，你看它正月选的是什么呢？正月梅花，因为梅花是正月唯一在室外开放的花朵，所以说梅花是正月是最有代表性的花朵。然后呢它表现的是什么呢？上元集景，上元节就是元宵节。然后呢你看这有舞龙的，这有跑旱船的，有小孩提着灯笼串门的，还有关灯的。北京冬奥会正是在我们春节期间举行的。实际上通过这些徽章，如果外国运动员也好，外国友人也好，哎，他看到了这枚徽章，他一定会明白这个徽章是什么意思，传播的就是我们中华的一个文化。你看比如二月是杏花，是踏春，这是我们正常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你看这荡秋千，然后你到三月呢，这个你看它这套徽章还好在哪儿呢？习俗啊，就是说这种民俗是发展变化的，有一些是消失了的。你比如说三月桃花叫上巳流霜，我们王羲之写了《兰亭序》啊，曲水流觞的那个环境下去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消失了的。他呢就特别选取了一些可能已经消失了的，但是呢又很有代表性的呢，也进行了一个展现。你看这个三月呢，实际上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你看四月呢是牡丹，然后呢叫清明带柳。插柳呢，因为我们现在民间的说法很多，有的比如是带来吉祥的，有的人说是辟邪的，还有说是为了纪念介子推的，因为说介子推当时被烧死呢，就是因为在柳树下，说带上柳呢是对他一个纪念。当然这个说法很多，我们也不追究他谁是对谁是错。然后呢四月什么呢，你看他后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可以翻盖了，这个用品打开和那个节日一样，它是可以互动的。你看那个小窗户它是可以翻开的，里 徽章上的那个小窗户也可以打开。 对，它这个十二月令每一枚徽章都可以动。你看四月它是那个窗户翻开，你把那窗户翻开之后能看到里面内容。它在做什么呢？四月在南方就是梅雨季节了，然后要把书和画收起来，天开始潮了嘛，装在匣子里。因为它每枚徽章把我们中国的民俗表现的特别有意思，经常跟他们说，我说特别推荐，我说你收藏一套。 对， 我说没事， 其实连我们中国人好多习俗都不太熟悉了， 都不熟悉了。其实当你通过拥有这些徽章呢，你比如说跟自己的孩子就给他讲，就是一本很好的书， 对， 是吧？你看这五月，五月是十六，五月到了什么？到了端午节了，龙舟竞渡，有这个领着孩子在那看这个赛龙舟，这个这是五月。你看六月荷花，荷塘清暑，就是你看这个画面特别的丰富，有水的地方就凉快嘛。一般在荷塘周围，你看这有卖西瓜的，你看是吧？这还有这个卖大碗茶的，是吧？就是它这个内容啊很丰富。你看啊，七月蜀葵，七夕乞巧，乞巧这个也现在也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就是秀女们把花针丢在水里，谁的沉得慢或者不沉下去，谁就是最心灵手巧的。就这个情节在这个延禧攻略就电视剧里有所表现。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八月桂花，中秋拜月啊，九月菊花，重阳品菊，拜兔爷。你看这有些习俗就是我们民俗可能有些人都已经不太熟悉了。你看这个尤其像十月这个芙蓉啊，孟冬这个蹴鞠，这个就是老北京的了，就是很多人就更不熟悉了。 这得讲讲。 这个讲讲哈，这个踏鞠是什么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小孩没什么玩的，咱们老北京小孩玩什么呢？就是用一个石头拿脚踩着，然后往前推，看谁推得远。它是一种游戏，就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游戏现在已经演化成冰蹴球了。 对，我觉得好像有点像。 对 对，冰蹴球还成了咱们这个北京市的 年轻的非遗项目。 一个项目，对。然后呢，它实际上就是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玩这个踏鞠有个好处，小孩玩的一是有乐趣，第二呢，它防止冻脚啊，生冻疮什么的啊。其实这个，然后后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你看收拾衣服，缝缝补补，这也是十月份的一个风俗。你看。冬月山茶啊，脱床冰戏，这个呢表现内容和一会儿我要讲的老北京的冰上时光啊有所这个有表现有所重合。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老北京的时候，冰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啊。这个人们在出去游玩，包括小孩在冰上啊这个玩耍，这个基本上十二个月呢。这套章还有一个好的，就是现在因为我已经把它放在板子上了。这个章反面还有故事。这每枚徽章后面呢，他在中华竹枝词里，选到了一个诗句，就是对这个民俗描写的一个诗句。 你想它这徽章涵盖的内容有多多？入驻之词呢，它有的是分地方篇的，这个民俗是哪里发生的，比如是老北京的还是什么地方的，它都会有诗歌描写过这些民俗，就尤其在中华诸之词里面都会有的。然后它这个设计者精心的选到了这十二个月的民俗对应的诗句，就在这个徽章的后面。这道徽章就是说文化内涵特别多，特别好。 夏伯光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最火的一枚徽章叫凯旋，是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优异成绩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可是很多收藏爱好者的心头之爱。 这枚徽章是特别难得是吧？ 特许徽章里面现在目前是最火的了，它叫凯旋。这枚徽章上面有这个金牌、银牌、铜牌的数量，你看38金32银，还有这18铜，两边的这个运动项目的展示，乒乓球这个是，你看这是田径，实际上暗指的是苏炳添100米第六名的，还有就举重，我们这次中国举重队不论男队还女队成绩都非常好啊。这面呢你看体操，这个造型应该是平衡木，那就是广成神了是吧。你看这射击首金杨倩是吧，因为射击队这次成绩也特别好啊。这是跳水，跳水就更是咱们的梦之队了，所以他用了这几个运动项目，就是我们中国这次在东京奥运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的几个运动队的运动项目的造型啊。 然后这下面这个展示的舞台也是五环的颜色，是不是？ 对对，就像五环一个跑道一样。然后中间呢是冰墩墩，然后冰墩墩呢有点像张开双臂，就是说像迎接咱们奥运健儿回家，也像这个喝彩的这个状态吧。后面还有两个风景，因为是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嘛，远处这是富士山，然后呢这面呢是咱们中国的长城，这也还有个樱花，日本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花朵。然后呢正面是我们的五星红旗，然后呢其实基本上你看我们在这个奏国歌升国旗的时候也是国旗总是在上面嘛，所以说就像国旗在冉冉升起的那种感觉。现在这枚徽章就是疫情之后吧，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奇迹。这枚徽章我是怎么买到的呢？那几天正是服贸会，我也没时间去排队，只有3000枚。9月份上新那天呢，就是第一个周六嘛，很多人就到王府井东号旗舰店去排队了。不到7点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在徽章爱好者的微信群里发那个照片了，就是已经说有5个人排队了啊，就是一看就是大家就是都是谁可能都不吱声。但谁大家都暗自行动，哎，都跑，对对，都去憋宝，然后都去排队了。但是它还有个销售渠道，就是我们东奥组委还有一个，就淘宝、天猫有个旗舰店叫奥林匹克旗舰店，那个店上呢也会在9点钟，它9点钟，因为它比工美还等于是还早半个小时，工美的一般是9点半开门。我放入购物车，然后我的那天因为在静安桥地铁嘛，出来的时候正好是8点56分吧，还有4分钟到9点。我说我就不能动窝了，因为一边走一边弄保证是不行，也不安全嘛，是吧？ 找个信号好点的地儿。 对对对，我找了一个地铁口就出安检口那地儿，最主要它有个电子钟 倒计时， 上架基本就是几秒钟的事儿。第一批上架应该是不到400枚，我点完之后呢，我发现我买完了，我款也付完了，然后很多人就是抱怨，哎呀没买到啊，秒没。后来他们说也就是3秒钟，然后那个300多枚就没了。很多人都喜欢，但是都没买到。 夏伯光自豪地说，凯旋的设计和推出有他的贡献。 就这枚徽章其实是我建议出的，因为当时我自己收藏了另一套凯旋，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呢是咱们伦敦奥运会2012年，这个徽章你看这才限量500，这个并不是售卖的，这个是咱们中国奥委会啊，因为也是为了庆祝这个伦敦奥运会咱们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他出的一个就属于中国奥委会的一个官方礼品或者叫纪念品。就这个藏品当时我也是用我很珍贵的藏品换到的哈，因为拥有这个凯旋，所以说我才想到，就非常巧合，你看东京奥运会也是总数是88枚奖牌，金牌呢同样是38枚，就伦敦和东京的金牌数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银牌你看咱这是东京是32枚，但是呢这个伦敦是27枚，总数是一样的，但是银牌数呢比伦敦还要好。另外呢就是这一届呢应该说你距离美国就是他第一名嘛，和美国队差距最小的一次， 是 倒计时第2天的时候咱金牌榜还是第一呢。对，最后一天因为有几个 冲击点没拿到，所以说被美国这个反超了。但 灵感是来自于这里， 对，来自于这儿，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徽章。但是你像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再高兴买不到一个纪念品，就是纪念这个。其实正好现在我们在办冬奥会，每月都在推出新的特许产品。那么如果推出一枚凯旋，这样的话不就大家都可以购买到，那多好呢。后来呢，我有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就是首先跟这个，因为是我也是因为媒体的关系嘛，采访过咱们北京冬奥组委市场部的那个特许处的处长郭磊，我就把我这想法跟他说了。他说老夏，你这想法特别好。他说但是吧，他说我跟你说，他说你考虑一个问题没有？咱们现在呢，奥运会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还有一天、两天就结束了。他说但是徽章制作是需要一个过程啊。他说到那个时候制作出来了，那热度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热了。那会不会有人卖呀？他说这个就不太好说， 市场风险比较大。 对，特许企业如果认为这枚徽章如果做了会有市场，这个事儿才能成。就这个事儿我们就聊到这儿就完了。我也是因为采访的关系嘛，也认识一些特许企业的设计师啊，包括一些主管这个开发的一些总监什么之类的。后来因为在这枚徽章之前啊出过一个出征，我就找了那个出征开发这个特许徽章的那个企业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在微信中说，我就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他一个字没回，发了个表情，就是大拇指一竖，然后呢他就不说话了。然后我一想，我的理解就是说你的想法挺好，既然没回复话，只是回复了一个表情，那你可以当成这个应付一下是吧，就过去了。8月8号那天是东京奥运会闭幕嘛，应该是过了将近也就是一个月了。后来在冬奥会的记者群里呢，然后我看到了这个通稿里头，首先这个亮点新闻通稿第一个就是说推出凯旋徽章。哎呀，当时，但是我当时还想呢，我说那是不是因为我的建议造成的呢？验证一下。然后我就给特许企业的老总说，我说这个难道是吸取了我的建议吗？他说是的，他说我应该送你两枚，他说表示感谢，他说您这个创意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傍晚到夜间还将会有雨水来袭，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将会有小雨天气，夜间天气转晴，但是气温低迷，请大家添衣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总的来说，今天夜间雨势加大，司机朋友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着加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1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播出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小丽带您了解的是体育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夏波光的冬奥情缘。节目上半段我们介绍了夏波光的三个系列收藏，点燃冬奥、十二月令和凯旋。在他的藏品当中，有关记录冬奥重大事件的鸟巢冰图很有特色，这也是最受体育迷欢迎的产品。他记述了北京冬奥会倒计时关键节点的重要事件。 据我了解啊， 我举起来看。 对，这个呢是冬奥组委员工商店的销售冠军。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套徽章基本把我们冬奥筹办的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好，就都进行了一个记载。你看倒计时一千天的时候，你看冬奥会徽，因为那时候已经发布了嘛，然后呢一千里面你看像雪花一样，其实它可以动。它还有一个什么意象，就是沙漏，就时间流逝嘛，每一枚都有这种时间流逝的一个表现。倒计时你看八百天的时候，咱们那个冰墩墩就是吉祥物已经发布了， 冰墩墩雪绒对出来了、 对，因为它这套叫冬奥倒计时，它这里不涉及那个残奥 夏季， 它只是残奥、对，它只涉及冬奥会倒计时、所以说吉祥物呢这个冰墩墩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为了表现这种时间流逝呢，你看它雪花它呢做成一像钟表的那个齿轮，传动的那个感觉，它也确实是能动的， 是 你一拨然后它互相咬合着还能动，所以它非常精细。很多人喜欢它还因为什么呢，它特着实特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这里要做很多工艺能互动嘛、你看这倒计时两周年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有小滚珠可以在里滚动、 流动的， 对，流动，对，表现它流动的这个这感觉。你看到五百天的时候，倒计时五百天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元素发布了。第一个就是吉祥物运动造型，就是当时有十五个运动分项的吉祥物运动造型发布，后来设计师选了的是一个单板滑雪啊这个造型。然后五百天的两个零里面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核心图形，你看啊，它是扇板的，你看我一动它还有色彩变化、 是， 对，你看它那个 景色会有变化， 对，它是有变化的、对，它实际上就是核心元素。也就是说这一枚徽章其实据我所知，就这单枚卖的特别好的就这一枚，除了这个套很受欢迎啊、这一枚单枚特别受欢迎。为什么呢？就是喜欢玩单板滑雪的人买，然后呢另外就是觉得它这个哎还有这个扇板这个效果， 对， 哎觉得特别好。 嗯， 到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你看这枚徽章就是我们重要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体育图标，冬奥的体育图标， 小红人， 小红人。它这个呢你看它选了一个花样滑冰的，我问设计师，我说你为什么选了花样滑冰的那么多是吧？他说一，因为我要表示它动态嘛，它是个翻板，它可以旋转的。因为它 是可以转起来 的。对，因为这个花样滑冰的体育图标选择了一个经典的动作，叫贝尔曼旋转。羽生结弦也可以做这个啊，但是 结尾的时候就转晕了的。 对，你旋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给你一种视觉感觉，就是这枚徽章是有一个花样滑冰在这里在旋转， 对，是个真人在转，是吧？ 对，所以说它这个。也做设计的也非常巧妙。你看倒计时三百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火炬发布了，所以说这个火炬又成为它的主要元素。倒计时两百天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出征东京奥运会嘛，因为这个里面你看正面是个雪花，代表的是我们这个冬奥，翻过来实际上是日本的樱花，就实际上是纪念我们出征东京奥运会。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看这一套徽章下来之后，基本上把这个就是冬奥的这个重要元素，包括重要节点，进行了一个记录。然后大家很多就猜说一百天，说有可能是主题口号，有可能是奖牌，就是大家在猜。然后呢，其实这些喜欢徽章的人呢，还有一个期待，就是这个徽章已经既然做得这么完美了，把一届冬奥的这么多的重要元素都集于一身了，你收藏这一套呢，就基本上把冬奥会的所有的核心的东西就都收集齐了。然后呢，希望最后这一枚开幕呢，就是能够把冬奥会开幕式的一些核心的元素，如果能制作成这个徽章，它就是一个精美的结束， 完整。 对，因为喜欢徽章的人知道，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就出过一套开幕式纪念徽章，他把开幕式的一些，比如说经典的元素，比如说那个龙柱啊，是吧？包括这个一些闭幕式那个绸带啊，它都做成徽章，就是它更有具有纪念意义。所以这套徽章其实就是喜欢它的也特别多。它叫这个开幕式倒计时纪念徽章，但是大家就叫它鸟巢拼图。一说鸟巢拼图，对，徽章的人就小徽章人都知道鸟巢拼图。对，所以这个是倒计时的这个，应该算是我们 冬奥筹办的一个记载的一个这一套徽章。嗯， 在众多藏品当中，还有重大历史事件类别的徽章系列。 接下来这一套其实我认为也非常好，就是叫什么呢？ 体育产业系列。 中国体育七十周年系列纪念徽章。我一开始跟您说了嘛，我说中国现在的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徽章啊，其实在讲中国故事。你看，它这一套徽章通过十枚呢，把中国七十年的体育的发展的成就，其实它进行了一个记载。你看这个里面分三大块，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还有体育产业。你看，咱们先看这个竞技。我们现在一说零突破，都是想到徐海峰。其实他这里表现内容还不是，你看，举重就是肯定开是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人，这是谁啊？短道速滑，这是大洋洋，就是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你像这个乒乓球荣国团，我们第一个世界冠军，都是零的突破。应该说这一枚小徽章，把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体育史哈、啊、这个零的突破的内容全部记载下来了。所以说，你说如果喜欢体育的人，就特别值得就是收藏一套。你看这个女排精神，因为七十年的这个体育历程，女排精神是绝对要有一比的。然后您看，在这个完全拼搏这本，基本上把表现非常好的项目进行一个集结，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一定就是韩晓鹏嘛，完全拼搏嘛，冬奥会的第一个雪上金牌 是 韩晓鹏。你看这里头有刘翔，你看这跨栏是吧？这女子早期的那就是伏明霞了，体操王子李宁，短道速滑武大靖，就是他。体现的是顽强拼搏，所以他这个徽章设计呢，就是他基本上把七十年的体育故事浓缩在这个徽章里面。群众体育这就更有意思了哈，朝气蓬勃这枚，你看一个人在做广播体操。其实我们计划经济的时候，全民健身什么呀？其实就是无论学校啊、企业，一到点这个广播一放，大家都做这个广播体操是吧？还分好多套，每年都在更新。哎，他说这朝气蓬勃，嗯。第二枚这个叫超越梦想，实际上他说的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全民马拉松。 嗯， 现在的跑马拉松人越来越多，喜欢长跑的人越来越多。 嗯， 你看他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记载。 嗯， 这枚就更有意思了，你看叫健康同行，大妈跳广场舞，下面也是太极，是吧？就是哎，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个记载。 对， 嗯，所以说你看体育产业。两大职业联赛，你看这个 CBA 中国足球联赛 啊， 它都涵盖了。然后就是体育强国、体育慈善的公益，就是体育彩票。 嗯， 体育产业要还要有公益的一部分。 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通过这十枚徽章，你就会觉得它这些徽章都很有故事，就是能够把这个我们的很多就是现在的一些精彩的这个体育，这个七十年，2019年，这是2019年出的， 嗯， 新中国体育70周年、 嗯、 啊，他这也是一开始出的单枚，后来又出了这个盒子， 嗯， 然后呢，我又买了个盒子，把他们分别按在这个位置，因为他下面给你做的说明都说得很好， 嗯 嗯，就是，然后你合起来，你看它也很漂亮，你看， 哦，像一本书一样， 你看像一本大书一样， 嗯、 对， 嗯，打开就是。70年的故事， 对，七十年的故事。 而老北京的冰上时光系列徽章特别值得收藏，它讲述了老北京冰上运动的15个故事。这套徽章呢，以老北京水系地理位置布局进行整体设计，每一枚徽章有水系的大致轮廓、标志性建筑和环境特征，生动直观地展现了老北京冰上运动的历史。本套徽章采用的是仿珐琅填色、透明色膏等工艺，水墨国画的画风包装，画面非常唯美，展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全系列一共有15枚徽章，限量3000套，整套是以卷轴的方式展开，形成一幅老北京冰上运动画卷。 这套徽章一开始出的是单枚，它两种工艺，这个是你像磁扣的，因为它这是一个卷轴嘛，用的是古色古香的卷轴的方式。发行单枚的时候，它是那个后面是蝴蝶扣的，它是五枚出一次。这套徽章啊，当时出的时候，其实我没太看懂，当时就没摸着门道，一开始并没有买。后来他出第二个五枚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的妙处了，因为后来他叫老北京的冰上时光，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从明代一直到民国。我们北京冬奥申办的时候，最竞争对手就是阿拉木图嘛，有很多人外界认为我们北京没有雪也没有冰，是吧？也没什么冰雪基因，就是说觉得你这个城市，一提北京，大家对2008年印象太深了，就觉得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那是夏季奥运会举办的一个城市啊，那怎么又要办冬奥啊？就对北京就是说，哎，能不能办冬奥，其实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冰上项目是都在北京咱们城区举行的，北京这座城市历来就对冰是非常的有感情，或者说非常喜欢冰，也非常亲近这个冰。 他这个讲的实际上就是十五个兵的故事啊。我们先从这个明代开始说啊。明代这个第一个就是兵床围着啊，您看一下他这个画面，就是有一个大月亮，那月亮下面的是什么呢？就是德胜门。这个情境啊特别的浪漫潇洒，然后一些人呢坐在兵床上，兵床其实呢就是很早，据考证从宋代的时候就有这个兵床，其实兵床就是木质的，然后在下面滑行的部分放上铁条，然后这样滑行不是摩擦力小嘛，然后呢这个兵床呢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明代的时候呢就是他有这么一个雅号，就冬天有月光的晚上，大家就在这个水面上一起呢干嘛呢，喝酒吃火锅。但他表现的这个地儿呢，这个地方就是积水潭，现在咱名叫什刹海的西海。冰床围着，你看大家在冰床上一起冬天晚上喝酒吃火锅，就是看月亮这个。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从明代的时候，你看就非常喜欢这个亲近冰雪，然后 它是动的， 对，它冰床是可以动的，对，嗯，比如大家可以商量找个好地儿，有点像啊，现在咱这大排档找个地儿，咱几个好友比较谈得来的，咱在一起喝酒、吃火锅、聊天，就是反映的是一种这种生活，但是那个 风雅， 对，那种风雅， 做点诗什么的， 对对对。但这个呢，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雅号呢，其实还是达官贵人居多，因为那个地儿本身那地儿呢。达官贵人的地儿，明代老百姓呢，他也有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叫御河冰隙。咱们京杭大运河是原海道通的，运送的主要是粮食嘛，因为那个时候鱼米之乡在南面，那么京杭大运河把粮食呢运到通州那地儿，并没有漕运，就没有水路，旱路几十公里，其实也挺远的，不像现在开车是吧，快啊，你想以前对清朝那时候，你马车你要几十公里也得走呢，你也并且拉粮食比较重。那就是也是在元代，郭守敬呢就是利用了两年吧，开凿了通惠河，就是现在你看去北京台开车有的时候路过那通惠河北路，就还叫通惠河，他呢就是当时呢叫通惠河，你看听他名字通惠河，你看他名字就是通了，就惠及这个是吧，惠及百姓，咱们大家都受益。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呢，他就改名了，因为流经皇城根那一带的地儿，所以就觉得这河很好，就起了换了个名叫御河。他说的其实就是明代这个御河，平时夏天呢就是运漕运嘛，运粮食啊，运货物，冬天的时候因为他就结冰了，住在附近的小孩那就是冰场了，通惠河上玩，就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枚徽章叫这御河这个冰隙，实际上说的就是明代这个事儿。明代呢做了两枚，清代也比较多，就换内容了，就这个。你看通惠河呢是这比较长嘛，就是到通州，然后它表现的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清朝那时候，就像我们现在跑马拉松有高手，一到周末得拉个30什么25的，就那个时候的民间也有滑冰的高手。当那时候清朝那个冰鞋，其实你看到故宫来看那冰鞋，其实挺笨重的，但是那时候有高手什么呢，他从这个比如说从长安门他开始滑，他滑到通州再滑回来，但是滑呢也别白去，比如通州是火烧比较好吃，酱豆不错，可能好吃还便宜。然后你看他这个表现会呢，这一个人你看滑冰后面拎俩包，你知道吗，买的酱豆腐和那个烧饼火烧， 这一趟来回滑多少公里啊， 得几十华里，所以说要不说他是民间高手呢，因为一般人他没有这水平。所以说这枚呢就是叫运河冰池， 飞池的池， 飞池的池啊，叫这个清朝呢你看还有这个长河冰床，刚才我们讲就是冰床已经是这个交通工具，你看比如清朝的时候，你看已经有人开始穿这种冰刀，老式冰刀在滑冰了，但是那个时候冰床很重要的功能，它是交通工具。因为长河嘛是发源玉泉山，玉泉山水下来呢流入咱颐和园的昆明湖，然后呢再蜿蜒流到西直门，最后汇入这个咱冰床围着这儿积水潭，这个长河的水啊也是咱北京城那个护城河的这个水的来源，约30公里，皇上他们也在用，老百姓也在用，到冬天的时候你看夏天可能是坐船了，皇上啊皇后啊又去颐和园坐着冰床，坐冰床去， 这我第一次去 是吧，对，冬天他就坐冰床，你看他这枚徽章表现的细节特别多，你看他这个实际上选取了三种的形制的冰床，你看啊前面的这个特矮，就有点像个筏子， 就基本上就是像一个木头板子做了一个牌，他用那个像蒿似的撑，就和划夏天行船是一样的， 撑一下， 对，后面的人拿着杆子撑， 嗯， 然后呢划，然后人坐在上面，后面的这就是就高凳冰床，你看他这个就有一定高度了，人坐在上面可能视野也比较好， 嗯， 另外呢你要 没那么凉， 也没那么凉，对，离冰面能稍微高一点， 对， 另外呢你不愿意坐着呢，你可以把腿还能垂下来， 嗯， 就是你可以坐这沿着， 嗯， 腿呢就是可以自然的垂下来， 还可以玩玩， 还可以玩玩，对， 嗯， 所以说呢它这个就相对来说要比它就要高级一些， 嗯， 但这个呢它主要靠人拉， 嗯， 这个人怎么拉，你看冰那么滑， 嗯， 他们一般会穿的有动物皮毛的那个套在脚上，绑在脚上，嗯，就枪叉的毛不是有顺子有枪吗， 嗯， 枪叉然后在冰上它就能跑起来， 嗯 嗯，然后这个你看这高凳冰床后面的这个，我就说，可能大户人家、有钱人或者咱皇上才能用的这冰床，因为啥？上面它有棚了， 嗯， 就是坐在里面嘛，你冬天嘛，毕竟还是挺冷的，那有个棚呢，它坐在里面不冷。史料记载呢，乾隆帝为了母亲，就是，怕她冻着， 嗯， 从这个畅春园回到咱故宫之后呢，他准备了炭火， 嗯， 完了放在那个棚子里。这样实际上就坐冰床就不遭罪， 嗯， 就实际上冬天我坐着冰床，实际上里头有炭火，暖暖乎乎了， 嗯， 还听到外头这冰床和这个冰摩擦的声音哗哗也，据说乾隆帝就特别喜欢听的声音， 嗯， 所以说他就特别喜欢。然后呢，这个长河冰床实际上我说有天跟大家我说讲的时候，这就类似于现在915、916， 嗯， 这个通往郊区的这个长途汽车，因为它30公里嘛， 这 是 老百姓坐的这个， 对，这是老百姓坐的，哎， 嗯， 大家就是出去办事啊， 嗯， 哎，都可以，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这个交通工具， 嗯， 那，嗯，在这里面呢，你看叫什刹踏驹，这个踏驹刚才我们讲十二月令的时候设计了， 嗯，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冬天的时候，什刹海那地方，咱们宫里呢会取冰。 嗯， 取冰就挖那大冰块， 嗯， 然后呢放在故宫的地窖里面。 对，现在有个地儿冰窖是吃烤鸭的地儿 啊，对对对， 搁那儿哈。 踏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小孩一般踏石球， 嗯， 就是石头玩，嗯，就是有的时候取冰的时候不会掉出一个大冰块， 掉的渣儿什么 的，对，渣儿之类的，哎，个头还正合适，拿脚踩着正合适， 嗯， 哎，小孩就用这个在冰面上，冰面还有好处，他踏着往前一推，他走得远呢。那石头你想在地上它滚的没那么远， 那容易摔屁墩儿啊， 对，你要是没掌握好方式也摔屁墩儿， 嗯， 所以说呢这个踏驹实际上的反映的就是什刹海这个， 嗯， 哎，它这个故事，这个叫群聚溜冰，还有这个呢， 嗯， 叫运河穿梭，是吧， 嗯， 这个我们说刚才这是长途汽车， 嗯， 这咱室内公交车了开始， 嗯， 这是什么，就是说清朝的时候喜欢冰的人特别特别多，就尤其护城河也不像咱想象的说护城河那地儿别人都不能碰啊，不能上，护城河也是就是滑冰的人就是在玩聚在一起，就比如说大家比比赛啊或者什么的，就像我们现在滑个轮滑还聚个堆儿是吧，大家一起练练，实际上也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这个画面呢，我采访设计师的时候，设计师说了他选取的是什么呢，是冰系的一个游戏规则叫强等，强等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速度滑冰，就是看谁快，然后其中一个表演有人还摔倒了， 对， 嗯，对， 滑最前面的被撞倒了， 对对， 犯规了， 对对，群聚溜冰，这反映的就是护城河， 嗯， 大家在护城河上这个滑冰的故事， 嗯， 这个呢冰河这个穿梭是什么意思，其实你想护城河它是一个圈，有人就拉着冰船来回就是走嘛， 嗯， 这有点像咱外环是吧，可以理解为外环， 嗯嗯嗯， 哎，你比如说你想坐，那你就坐去呗，谈谈价多少钱， 嗯， 你就可以上去了，哎，就那个时候就是护城河 小巴， 嗯，类似于小巴， 嗯， 这个你就可以坐乘坐，嗯， 嗯， 然后这个咱们讲的清朝这些还都是咱老百姓的冰趣儿哈， 嗯， 其实咱们这个皇上也非常喜欢冰上运动会，就是说太液冰戏，他这个太液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咱北海还有就是中海和南海啊，对，中南海，对，现在叫中南海了， 嗯， 以前叫中海南海，就是等于北海加中南海那一块呢就叫太液池， 嗯， 皇上每年冬天啊，越是这个冰戏，因为这个冰戏这个词儿呢是乾隆帝发明的，他实际上就是把这种冰是就类似于冰上运动会起个名， 嗯， 好听的名叫冰戏， 嗯， 实际上冰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叫强等嘛， 嗯， 它一共主要的游戏就是有三种， 嗯， 就是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表现的这个人拉弓在射，你看这个门， 百步穿杨， 对，百步穿杨的那感觉， 嗯， 实际上这个叫转龙射球，为什么叫转龙呢，就是说这些人会就弯曲着一起滑冰，到了这门的时候就射， 谁能射下来，那皇上有赏。 嗯， 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他射术好嘛。就是八旗子弟兵，这也算是冰上作战是吧？也算是一种，就是练习嘛。 嗯， 那么你想你在滑行的过程中还能这个能把它射中， 嗯， 就是说明那你的射术保证是要比别人要更好。 嗯， 所以说就会有奖赏。 嗯， 但这个你看，这个是强等，这是转龙射球。其实冰系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冰上抢球。就这个呢，就是咱们故宫里那个冰系图里头有表现。 嗯，那我能理解为跟冰球有点像吗？ 嗯，有点像橄榄球。 哦，有点像 橄榄球，冰上的橄榄球。 嗯， 对，就是大家主要是抢球，它不用杆来回抢， 有人扛 的。所以你看这冰系，就是清朝的时候，不论是这个咱皇上也喜欢，这个老百姓呢也喜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冰雪城市它就是的确确确就是有历史的。这个对，您看的这枚，这其实这也是清朝的。 就我瞧不是这偷赛，偷偷的赛。 对，他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冰前偷赛。 对，冰前偷赛，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这个冰床啊，你看这个画面里头就明显，这个不是带棚了吗？ 啊， 这是一定是有钱人的家的大小姐，你看吗？他拿了个琵琶嘛，怎么叫偷赛呢？就是一看这哪家小姐坐着这个冰床出来了，有的人就想看看这个芳容，一睹芳容嘛。那你要想能看着人家，你就得滑得比他快，你得滑到他前头去，前头去你回头来能看人家长什么样。实际上他就是他表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 结果人家帘子没掀开也没看见， 对，人家就是说根本就不搭理你，是一个趣事儿。也就是说充分的说明，就是清朝那时候其实冰床作为这种这个运输交通工具实际上是非常普遍。哎，对，就是富人也好，你穷人也好，大家都用这个。 嗯， 北海盛装。 对，我已经看到外国人了。 嗯，对对，这个北海盛装，咱刚才说了嘛，说太液池、北海、中南海这个地方以前都是皇上用的，是吧？你老百姓是不能用的。 嗯， 那么1925年的时候，民国1925年的时候，就是给省开放了，就是老百姓你可以去了。 嗯， 就1920年年初冬天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组织了这场所谓的盛装。他盛装什么呢？就是说咱们正常理解，你就像这个群聚溜冰，你就滑滑冰就完了呗。人家不的，人家说了是化妆的。 嗯， 咱们来个比赛，就是你化了妆然后你滑冰咱比赛，就是有我的理解，就是有点像滑一滑冰，既能体现你的这个滑冰技术好，然后呢还通过你着装表现呢内容还很丰富，还很有意思。 嗯， 然后呢所以说你看就出现这个情况。您刚才说有外国人，确实是这样的。 对呀，啊，这不是洋人的样子。 对对对对，当时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也是参加的。后来还找到了这张老报纸，就一张老报纸表现就是记载这个民国的这个就 这次活动， 这次盛世。哦，因为它延续了好多年。 嗯嗯嗯， 用了一整版啊，就表现这个事儿。 嗯， 就当时也是大新闻，并且当时的所谓的摄影师也选取了火锅和白菜，化妆我要扮成一火锅。 那这是涮羊肉的火锅 啊？对， 跟现在那个四川火锅 啊，对，还不一样。对，这老北京的火锅， 老北京的火锅。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稀看， 有人扮演个白菜是怎么回事？ 他就觉得出奇出新嘛。这个你看你们弄那个，我就是和你不一样，我扮一个大白菜。然后人说这怎么回事？ 嗯， 我说你看这火锅也好，白菜好，下面有脚呢。我说这人在里头呢。 嗯， 人家在里面画一画面，记得当时还是要评奖的。 嗯， 评奖之后呢，整个比赛结束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后评选出这个奖之后还进行颁奖， 最佳服饰奖、最佳滑行奖。 啊，对对对。然后当时呢据说这个结束之后很多围观人都不愿意走。 啊， 人家都发完奖了，你还有什么等的呀？ 啊， 那迟迟不愿意去。所以说就是这个北海盛装这种活动持续了好多年。 嗯 嗯，就是民国的时候。 嗯， 这是也是民国的一件事儿。 嗯，著名那个滑冰的大爷吗？ 对， 就是在什刹海滑冰那大爷， 就是老将炫技，就所谓给皇上做表演的那些人， 高手的， 属于自娱自乐了。 嗯， 那么这个也是当时这一景都知道，哎，这人滑得好。 嗯， 那可能他一来了就不走了。 嗯， 坐着看看今天他有什么表演。再说这俩大学的事儿吧，叫清华球赛。 嗯， 20-30年代的时候，西方的很多这个运动啊，其实陆陆续续就开始传入。这些运动呢，普及到一些高校之后呢，其实清华的和周围的一些学校呢，它就会有交流，就是校际的球队之间进行一个比赛。资料显示呢，清华那个时候是这个球队是最厉害的，所以说你看他选出叫清华球赛，就是清华大学那时候冰球队比较厉害。但是呢，我在查未名荧光的资料的时候，因为未名荧光啊，他还反映的是燕京大学的事儿。 嗯 嗯，就是后来燕京大学不是一分为二了嘛？ 嗯， 有的划入北大，有的划入清华。未名湖， 嗯， 就是滑冰的人就特别多。你看他这枚徽章画了，我就看了查了一些资料，他是忠于一个历史照片的。就当时的这个上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就 你看都穿着冰鞋呢嘛， 嗯， 你搭着我的肩，你搭着我的肩，就是一字长龙一样，然后大家一起滑。 也有初学者，这肯定前头的都是滑得好 的，滑 的 对，后面有的就是滑的不太会滑的， 对， 有历史照片依据的， 嗯， 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生意，有的人专门在燕郊门口帮人磨冰刀。 哦， 说一次收多少钱？ 体育产业的出来了， 对对对，体育产业的出来了。后来我还真是查了很多资料看，当时能上得起燕京大学，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对， 冰鞋人家都是自买的， 嗯， 就是自己的冰鞋。 嗯， 然后呢，这个燕京大学的冰场，据说是最完善的，给你划区域，哪个是打冰球的， 哦， 哪个是滑这个滑冰的， 嗯， 哪个地方是这个速度滑冰比赛的， 嗯， 就它划分的区域还很明显。 嗯， 然后呢，我查了很多这个文章呢，然后燕京大学的人说呢，说燕京大学的冰球队如何如何厉害，当时清华大学经常到我这儿来说要和我们打比赛，我们帮经常把他打得满地找牙，技术就有冲突了哈，就有矛盾了。 到底是哪边强 了？对啊，到底是强哈，这个但是我们这设计的最后站在了清华的一边，认为清华当时是最厉害的，就是他这一套徽章，你看他15枚， 嗯， 基本上把这个从明到民国期间，你看老北京的这个冰雪往事， 嗯， 就是最15个经典的场景，它给你一个再现。 嗯， 其实你基本上对老北京的这个，啊，冰雪的往事就有 说明我们跟冰有非常长的渊源。 嗯，对，就是我们北京也是非常喜欢冰雪的。 嗯，我们还有传统。 啊，对，还是有传统的，所以我们有这文化，有冰雪文化， 嗯，而且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嗯，对， 您看，一枚小小的体育徽章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尤其是这些北京冬奥会的徽章，它为世界打开了一扇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讲述了中国生动有趣的古今传统，隽永优雅的东方文化。徽章的身材虽小，但它却浓缩了东方智慧和中华精神，是大能量的文化使者。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的赛场雪盆滑雪场。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营业的雪盆滑雪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滑雪场之一。从盐湖城驱车向北50公里左右，雪盆就竖立在萨沃奇山脉之间。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可以眺望著名的大盐湖。雪盆的名字就来源于它的形状。群山环抱中的滑雪场犹如一个盛满了积雪的大盆。在将近80年的历史当中，雪盆深受滑雪爱好者的喜爱。200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则让雪盆的各项设施有机会进行全方位的提升。来到这里的滑雪爱好者享受从初级到高端的滑雪课程设置，以及广受好评的服务和美食。虽然并不是因为奥运会而专门新建的场地，雪盆在奥运会之前也进行了重建。灰熊和野花两条下坡雪道分别作为男女速降的比赛场地重新设计。为了满足高山滑雪起点到终点落差必须在800到1000米之间的要求，滑雪场在原先的索道之上重新修建了一段缆车，因为专门为奥运会修建，这段缆车也被当地人称作奥林匹克缆车。不光只有最高难度的奥运雪道，在雪盆滑雪场的104条雪道当中，有37条适合初学者，35条适合中级爱好者，32条适合高级爱好者。在11条缆车线路当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用奥运冠军名字组成的缆车线，每一个车厢都以一位冬奥会冠军的名字命名，让来到这里的人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奥运的荣耀。滑雪场最大的卖点是